1073 AM 1026。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祝您假日愉快，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邀请了6位来自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在不同年代的求学经历和个人成长的讲述，真切体会和感受国家40年的发展巨变。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结合现代科技又充满中国文化特色，其中大量虚拟视觉技术的应用让世界惊艳。丁刚毅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的虚拟仿真团队为此提供了创意编排和仿真技术保障。从学者、教授到科研一线领军人物，丁刚毅教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求学之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开始了数字仿真技术的研究？他又如何将一个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作为带头人，获批教育部数字表演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一起来听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的故事。丁教授您好。 你好。 北京8分钟之后您在忙什么？ 8分钟以后在北京搞了一次这个叫总结会。总结会上其实是把上届冬奥会的这个所有情况，包括闭幕式，包括下一届的要开始的一些条件，这个就为了这个件事做了一些准备。 嗯，那上世纪90年代您是博士毕业，有没有想过中国的软件技术到现在可以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水平？ 这个其实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当年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期间用的这个第一台电脑，不是第一台，就最好电脑，是那个叫386的 20E， 主频20的，然后内存是2兆的，跟现在就没法比了。现在随随便便我们Pad上都多少倍的。 那我们能回到这个北京八分钟，轮滑演员在舞台上行走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个滑行的轨迹哈。同时呢，那个智能机器人呢，它还可以跳出5步来。那么这些影像啊，变化啊，应该就是计算机仿真技术呈现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创意是导演在我没介入之前，导演团队就有了这样的创意。尤其总导演这个一毛导演这块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就要体现冰雪运动特点。第二个呢，这个因为整个平昌奥运会的主题叫和平，还要体现这个人与自然，包括人与人，甚至包括人与机器、人与智能的融合。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8分钟完美体现了这些。 那我们如果您用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来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它是做什么的？ 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叫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但其实是我们过去10来年以来一直坚持做的数字表演与仿真。 这个最核心概念就是说，把表演创意的很多复杂要素先做数字化建模，然后在一个虚拟的引擎里边，让它按照演出的实际效果做出整个这个必要的一些要素数据来，同时呢，根据这些要素，根据每天的导演创意的修改，来辅助排练和辅助转播。 其实在北京八分钟这个技术保障之前，团队应该说参与过很多大型的活动了，我们的观众听众可能都见过，但是不一定知道。 主要来讲是三个吧，第一个就是08年这个北京的夏季奥运会，我们这支团队，我们干的是开闭幕式所有的节目排练与仿真系统，无论是开闭幕式的击缶，然后到这个字模，对吧，到太极，到地球56个人在那上翻来翻去，排练过程其实都是拿着这条技术做的 击缶。 对，2008个人，然后呢通过击缶的不同频次的灯亮来展示倒计时，然后呢第二活其实就是大家也比较熟，尤其北京观众比较听众比较熟悉，就09年的60年国庆。60年国庆我们这支团队干了两个活，第一个就是20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从前期创意、中间的排练到现场指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十一当天晚上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光立方演出，光立方的4000人的演出也是拿我们的技术协助导演排练成功的。第三个当然就是2010年到现在的央视春晚，每年春晚的大家能看到春晚这个现场的立体 LED 的大舞台，整个视频仿真切割设计都是在我们这支团队下一直做到现在的。 那么刚才也说到08年的奥运会的开闭幕式，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数字表演技术的这个创新和应用是不是会为以后大型活动的表演编排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 是的，其实是08年4月份北京市教委科委给了我们这个平台一个这个立项机会，也就是那会儿我们才提出叫数字表演与仿真。数字表演仿真概念很清楚，其实是借用军用仿真技术，或者说在国防口里边常用的一种技术。大家知道就跟表演戏游一样，很多表演实际上的背后是千百次的排练，部队大家知道打仗永远是稀少的，练习是多的，所以呢这套技术其实就可以辅助这样做到现在。 您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录取率太低了，那个时候大学生可以真的称作是天之骄子啊。1984年您是考入的北京大学， 对， 那个时候的专业是什么呢？ 力学、啊、 那么后来又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博士。 对，读博士。 专业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跟力学变化不大，我们这边叫机电工程，其实是跟国防里边相关的一些流体气体现象的一些东西，但我自己做这个活呢基本上都是离不开计算机。我们叫当年叫计算机的这个叫计算力学或者计算这个结构这些东西，后来就变成了走向仿真技术了，仿真计算。 丁刚义教授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专业，1993年在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那当时您选择这两个专业的时候是基于您的自身的一个兴趣吗？兴趣爱好 可以这么说。对力学现象比较这个感兴趣，但是后来现在干的活呢更多的是在环境装置背后的人的活动比较多一些了。 现在很多的这个高中毕业生啊，在他们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往往都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可能想要学什么想要干什么，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讲，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比如说能够激发他们的一些学习的动力，对自己未来专业的一些考量？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在选择，尤其在高中生吧，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其实不要过多考虑什么未来就业这些事儿，因为自己的兴趣和自己能够擅长的专业方向可能还在不断调整之中。上大学以后呢，学点基础东西，然后呢，因为现在学校都叫大力培养，具体的方向毕业就业的方向都可以不断调整，实际上选定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去调整就是了。 也就是说当年您选择力学啊等等这样的专业的时候还没有考虑您未来要干什么，具体的能够做什么，或者说做到今天什么样子？ 没有 都没有考虑过。 后来干数字表演这些事儿完全是这个需求，国家需要。从毕业工作来讲，因为我选择是在高校教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专业方向留校任教了。任教以后呢，这里面确实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说，大概在2000年之前，我们主要的这个研究兴趣实际上是军用仿真技术，针对这武器装备的科研与生产，包括实验。但是到2000年前后的时候，一个偶然机会跟日本一个游戏公司合作， 合作完了以后，软件学院成立了，那我们就想在软件学院里边针对非力学专业的这个学生资源，我们要做什么事儿。那么游戏自然当年是这个是国家定一个发展重点，也是当时叫数字媒体技术，所以我们在数字媒体技术这块就结合原来的这个仿真技术，做了一系列的跟游戏演出是影视相关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牺牲力气。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事业的成功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前进路上的某一个进步也好，它会和当时的一些机遇啊等等密切相关。 对的，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待了这个88年上博士上硕士开始算起， 就在北京理工大学， 在北理工已经待了30年了。这30年经历就像您说这样的，人的发展经历肯定是不是能设想出来的。这第二件事呢，人是能够针对复杂环境我们是能够适应的。这个适应就是要结合自己兴趣，然后呢抓住关键的这个怎么样节点吧，那么做出自己事儿来。这个做到现在发现，无论是说当年算的力学现象，现在算的这个人机交互，包括这个环境仿真的东西，那么觉得都是没有离开自己的兴趣点的。 到2008年奥运会上，我可以说一举成名吧。 那会儿其实没想成名，是光想说把我们手里最擅长的技术去协助导演，因为当时三大导演底下大概有将近300个二级编导，跟编导和导演们的合作是我们最想做的事儿。 虽然当初您没有想的太多，自己比如说功成名就哈，但是确实它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间呢，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15年。 是的。 当初您组建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仿真设计与计算机啊，计算实验室，是这个称谓吧？ 对。 那个时候您组建这个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把这个目光瞄准了这个市场了呢？ 其实这个领域，当时做这个领域的背景是2000年前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发现印度、以色列、爱尔兰，就是等于说那些国家的实力不如中国，市场也好，技术人才也好，都不如中国，但是人家的软件行业发展很快。所以要准备要大力发展软件行业。那么在软件行业里面，真正的软件行业里面，大家知道是两大类软件，一类叫工业软件，就是在我们在汽车里边、飞机上，包括工厂里面见到的那些这个软件。第二类软件就是互联网软件，就是人用的软件。人用软件当时排在前面的，排第一是游戏。游戏软件的发展怎么办？因此我们会在数字媒体里面说，包括传统媒体的改造，包括影视电影的这个升级。那么那会儿就发现，是中国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多落后，是说我们突然意识到那是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发展重点。 同时现在那个当时它是一个短板。 对。而且当时我们比印度差了很多，但是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软件产值7-8万亿了，这就很高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应该是多长时间？ 我印象中大概就在短短的不到20年，17-18年时间里面，我们的软件产值从100亿级水平，现在做到了万亿级水平。 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您完成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那个时候，那个应用创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仿真设计的水平，在世界上可以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那会儿我觉得是工业，就等于说工业信息化刚刚开始，还是很初级，我认为是排在第三流吧。 第三流。 对，目前我们可以说在某些地方上已经到了一流水平了。 那么从三流到一流哈，您觉得这个不断的进步，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国家这个政策的对头，因为把经济增长点放在了这些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个方向上。第二件事呢，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怎么讲，从软件也好，从计算机也好，自主产权的这个自己自有技术的，然后再加上巨大的这个市场消费能力，实际上这几个要素是造成的。 2008年的这届北京奥运会呢，被称为是一届 科技奥运哈、啊，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说法，我看媒体上说这个数字表演仿真技术呢，也是由北京奥运会带动起来的。因为我看到2008年的时候4月份，您是作为学科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的北京市交叉学科这样的一个申请，而且呢还获得了成功，申报成功。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您作为带头人又获批了教育部数字表演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那么您为什么会想到要把这项技术然后延展成为一个学科呢？ 这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转化成教学项目，这样的话等于说能够应对市场国家对这方面高级人才的需求。实际上我们做仿真基于软件做，基于计算做，但是呢做到一定份上突然发现，这个比如说当年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些艺术院团，包括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主流的行业都需要人才。那么需要人才呢，这里面就需要固化我们的科研成果，把它变成教学内容，然后培养更多的学生掌握这些东西，然后呢再去应对其他需求去。 我觉得这也是基于您学者的一个身份，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开发了这项技术，然后我就赶紧向这个社会应用哈，然后把它变成什么但是因为您这个身份，所以您首先想到的是啊，我要先培养人才，然后呢我再向市场让这些人才去做更多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学科的发展，那么对于整个比如说社会国家来说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是如何来设想的？ 这个学科其实想的就是两句话，第一件事它是交叉学科，就是我们绝对不是定义成这个学科变成跟数学跟计算机一样学科，不是。那么它是在应用端前面，在应用端这个阶段里边，我们把数学的、物理的、计算机的，甚至包括光学的、艺术的， 全都融合在一起 、融在一起呢，光融合在一起光上课还不管用，对吧？那么我们的培养模式其实就是，首先老师是来源多元的，我们的很多这个合作过导演都是我们实验室甚至我们这学科的这个带队伍的老师，讲课的老师。第二件事，我们最有特色一件事，我们的很多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就包括现在实验室，我们的很多博士你都想不到，他本科是学设计艺术的， 设计艺术 现在读的是计算机或软件的博士。那么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儿这个每年都是就是很特殊的。换句话讲，通俗一点讲，左手可以写代码，右手可以画画的，这样人才其实社会上尤其是在文化行业里边急需，当然很少，量也不多。 那么像您团队的这些这个人才，他们都是要经过比如说本科阶段的，比如说我本科学计算机，然后我比如说硕士博士再学一些艺术类呢，还是说要在本科的时候学艺术然后再高的时候？ 这两类都有，对，我们也不限制，他只要有兴趣就行。因为我们手里的内容题材包括这个人才培养的环境啊，足够他们成长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要把这项技术延展一个学科，然后变成更多的人能够运用的一项技术。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现在是否是拥有了这种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呢？ 不敢讲全面的，但是呢至少在某些比如说核心的这个学科体系，在这个学科我们完成的一些高端内容，甚至包括一些理念上，我认为我们是代表着一定水平的，不敢说是有多高，代表一定水平了。 那么在北京八分钟的表演上，我们体现出来的能够代表我们现在的一个水平吗？ 八分钟体现的我们的动作编排，就是说现场根据导演需求，让一些大二大三的体育大学生能够做出专业演员都很难做出的动作来，我们是做了贡献。第二件事就是平常奥运会的场地不是我们主场，咱们是在昌平训练，昌平是一个模拟训练场。那么怎么把电视转播的这个实际机位需求在计算机里虚拟先做出来，那么这也是做了贡献的。其实可以说我们的技术，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技术，这个是因为涉及到这个导演和这个各个这个队伍的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在比如说在影像匹配，时间空间同步，然后呢包括人机交互上，我们这套系统其实做了很多让导演都没想得到的能出现的一些东西。 还是做了一些贡献。 我就特别好奇哈，刚才您说您团队当中有从事这个设计艺术设计的，然后有写代码的，那么在这个现实工作当中，您比如说和对方的电视台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团队在合作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纯艺术细胞，就是 是的 那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 嗯、 然后和我们这样的一些交流，这之间会有一些什么碰撞吗？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从开始到现在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提疑问，为什么我们这样东西能用上去，而其他有些人都用不上去、 嗯、 这里面最大一个我们的特征在哪儿？ 嗯， 我们是先把你要东西的计算机先做出来， 嗯， 把你的动画变成活的， 嗯， 把你看到的可能性东西一个可能性我给你拿出十个可能性来， 嗯， 就这种接触方交流方式是艺术家们都喜欢的， 嗯， 其实简单来讲对我们来说是可视化，但其实我们用仿真的方法做可视化就比那简单做片子要强。 嗯，而且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项技术给他们的那种创意更带来无限的空间，他们会受到更多的启发。就像他要一，您给了十。 对，嗯，这个例子其实特别好，就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干导演干了两个月左右活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师就不干了。 嗯，为什么？ 因为按照我们做仿真、做媒体、做算法的想法是说，我计算机只有知道了我的工作范围， 嗯， 我才能工作。 嗯。 就是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大， 嗯， 我才能计算机上走过去， 嗯， 而到了现场发现导演每次都在拿他的想象力在破你的这个范围、 嗯、 后来我们学聪明了，我说这样很简单、嗯、想到导演你提到一的时候，看到一的时候导演可能想到十， 嗯， 你把范围放到一千不就完了吗？ 嗯， 放到一千当然想都想不到，这个概念就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导演突然间也明白我们的招数了， 嗯， 他提一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一千了， 嗯， 那等于说他在考虑他的可能性、创意的这个特殊性也好，实现起来的这个，比如说从预算呐、啊，从这个时间空间效率的，那么我们尽可能放大。 嗯， 当然这放大必须提前做，不能到现场做，现场做来不及。其实这个方法到现在为止，导演们认为这是我们跟他们工作得到最大收获是能想到，我想到一的时候你就想到一千了。 那也就是说现在和艺术家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了一个就是如何来沟通的这么一个手段了，是可以这样说。 跟您这么说，导演下午在这个创意会上或者闭门开会时候说到每一句话， 嗯， 我晚上我们都在程序里面有相应的改变， 嗯， 就等于说基本上每一天的程序有的变化， 嗯， 这样的话就能满足导演需求。 这到底是互相成就吗？这是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吗？ 这个也是相当于相互工作的一个习惯问题吧。 嗯、 因为导演创意说意思说，我不断的否别人是小事儿，最重要我不断否自己。 嗯， 否定的同时就要扩大想象能力。 嗯， 说你计算机你别做死了，做死了你就跟我没用。而现在导演身边能见到一些成品机那个软件都是做死的。 嗯， 我们是打开的。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创意在。那我们计算机就有无限的可能把它从一到十到一百到一千。 我们也在尝试创意流程算法做出来，正在尝试。嗯、 从2002年是那个时候叫软件学院，那么到现在计算机学院，您一共大概这个学科培养了多少人了呢？ 这个培养人分两种人、 嗯、 一种人就是我们那种学校的叫正常教育系列的，对吧？高考进来、 嗯、 或者研究生统考进来，这样一些人呢，我们是有个数、 嗯。 这个数里边其实我不好说，因为在这个软件工程底下招生和数字表演这个交叉学科里招生，这两个数量有时候有很大差距。 嗯。 但是呢，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是叫自主招生培养的在职人才，这量大了。 啊、 嗯。我现在估计，我觉得本科生我们肯定是小过千是没问题的、 嗯， 硕士也过千了。 嗯。 硕士研究生也过千了。 嗯，那么。据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您可以跟您求证一下，说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这个信息化， 嗯， 然后呢，但是几年的学习下来，我们学校的这个软件学院或者现在的计算机学院也好的毕业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根本就满足不了市场的这个需求。那您是怎么样去教导学生从不知到知，去认识这门学科，到最后呢可能会爱上它，然后更深入的了解它？ 其实这个教学过程里面呢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个，一定要把必备的知识让它掌握住、 嗯、 必备的知识， 基础的， 对，基础的、 嗯、 这个基础知识来讲呢，从对我们这个搞计算机和搞软件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是这个数据的这个就抽象的数据是什么，第二数据之间的交互啊、存储啊、运输啊、展示啊，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嗯， 但是呢更要命的第二步， 嗯， 把数据和算法还原到实际问题上去， 嗯， 就看到你在空中处理的一二三四 A B C D 背后是啥， 嗯，实践当中去的时候，你的运用的能力， 对， 嗯， 解决问题是第一步了，就是第二步了，嗯、就是第一步是知识，第二步是能力，第三步呢，找顶级的项目让他参与一下， 嗯， 他这辈子忘不了，他也就明白了自己这个手里这些工具这辈子能干什么， 嗯， 这我觉得经常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让特别自豪的。 那是不是说在这个团队或者说您的学生，他们更有条件？有更高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去参与， 是的，其实就是合作平台，比如跟导演的合作和某些国家级的重大项目， 嗯， 这个只要是在三五年时间求学期间里边有一次经历，参与了三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嗯、他的知识就全部都掌握了。 那您现在比如说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带领他们在他必备的第一步掌握的情况下去融入到这个项目当中，这个提高对于他们来讲是跨越性的。 是的， 嗯，现在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大大小小的， 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基本都有这样机会。 嗯， 实验室现在大概这个本科生不算的话，研究生、博士生有那么五六十个。 嗯， 都有这样机会，在上学期间都有机会。 嗯、那也就是说，做您的学生很幸福，因为可以学到知识，同时给提供平台， 对他们就业好处也特别大。 现在他们的就业方向大概都集中在哪？ 我不吹别人牛，我们的研究生毕业生目前在北京市每年都能拿到有户口和工资两个 offer 的这样单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我们专访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北京城市广播特别制作三代人的求学梦。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是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平常冬奥会的北京八分钟，结合现代科技又充满中国文化特色，其中大量虚拟视觉技术的应用让世界惊艳。丁刚毅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的虚拟仿真团队为此提供了创意编排和仿真技术保障。从学者、教授到科研一线领军人物，丁刚毅教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求学之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开始了数字仿真技术的研究？他又如何将一个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作为带头人，获批教育部数字表演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一起来听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主任丁刚毅教授的故事。学者、教授、科研一线的实践者，北理工计算机学院的党支部书记丁刚毅教授的头衔不可谓不多，而在他的同事眼中还远远不止这些。黄天宇是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实验室副主任，一路和团队一起成长， 跟丁教授一起共事了10多年了，从学生成长为同事，个特别平易近人，从来没有任何的架子。对我现在年龄来说，他是一个大哥，那么对学生来说，他真的就是一个爸爸，这个团队的爸爸。除了带团队之外，他还有行政工作，繁重的这个工作，但是这12年来他每天都能够坚持读英文文献和最新的英文学术论文，他总能够把最新的理念和最新的技术带给我们，我们作为整个团队的骨干做的都不如他这个带头人做得好。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现在00后都已经开始进入大学了，那么在丁教授看来，现在的孩子身上具备了哪些在以往时代我们不具备的东西，又有哪些不足和欠缺呢？ 因为每年的这个看新生进来，到了毕业的时候，6月份毕业的时候送毕业生走，每年自己都反思一下这一年的这个收获。十几年以来，感觉我们的学生，比如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研究生，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字化网络化的能力，慢慢都强起来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了， 对，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可能就 就是这样长起来的。过 去像我们那时候上学是只有到了学校才能看到计算机， 对， 家里是没有计算机的。现在实际上从小就玩着计算机。 对。 那么这个数字化能力，包括他的生存意识，他的人机交互能力，都很强。甚至包括某些代码能力都很好的。 像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对于计算机的那种掌控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这叫数字原住民嘛？对，我们常常说这叫数字原，我们叫数字移民，人家叫原住民。这个包括我们从自己女儿这啥身上也能看出来，这是好的一面。当然呢，也有一些是就是说他们自己尝试着学习，因为在数字时代里边自己学习是天生的，跟着课堂到老师跟老师走他反而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呢这个能力也比较强。你要说欠缺在哪儿，这个是我自己很奇怪的感觉，是他们的数理基础东西相比较差一些的。 数理基础， 因为我们的数理基础是说我们过去学知识是看到现象再去想公式想理论，那么呢现象丰富的现象背后抽象的理论，而现在我们学生或者我们这个叫数字原住民，上来是数字，他忘记数字背后的东西了，这件事上其实是什么很大一个欠缺。 这个欠缺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欠缺就两句话，第一个，他的知识体系里面缺某些通用的文科或理科的基础，或者他们不重视了，第二件事呢，数字东西来太便宜了，上网只要一交互，对吧？无论是大数据也好，游戏也好，影视东西也好，点一个钮出来了。 那么来，所以他不用再思考， 他不用思考背后东西的，所以他们就经常生活在一个半实物半虚拟状态之中，这样导致于什么呢？独立思考能力下降，独立思考能力下降意味着他对背后的物理背景和真实东西，包括现实的残酷性，包括未来的挑战性，未来的竞争性，承受力都要差一些，这是目前的不足。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了现在这种欠缺哈，你应该如何来弥补呢？ 弥补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知识培养体系里面，必须让他接触真实，接触数字背后的真实，这不是我们一家能干的。 那这种真实您觉得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途径来完成呢？ 这个真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要让他去接触这个大自然环境，接触实际的这个什么设备，实际的这个人造机器，相互之间有协同，就别一个人老是在虚拟环境里面去交互，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呢，进入到这个大学培养真正的能力以后，固定周期的每半年或一年参加一次真正的能够接触实际内容的，就像我们这种跟导演能够 当 面对面的 面、 导演说我要空中摇这个东西，你看这空中东西怎么做出来的，而不是趴在计算机上看那东西花几块钱买过来，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中间可能人与人的那种交流也很重要呀，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人与人交往呢，能告诉他数字世界以外的东西。 那么在您的今后的比如说培养的设想当中，要培养一个创新型的这个人才和构建一流的这个团队，是否也是要从这方面开始努力，或者说您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更新的想法？ 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其实一直有想法，其实大概这个想法是从2010年前后我就有了。比如说我们的学习对象是麻省理工的 Media 实验室，那个媒体实验室是顶级的，是全球人机交互的鼻祖，对吧？那个实验室里面是没有专业这一说的， 没有专业，那他 没有专业的实验室是最牛的实验室，是最好的实验室。 是这样的， 对。 那他培养的是，他怎么来培养人才呢？人呢？ 他培养人才就是根据你的特征，根据你的兴趣。学数学、学物理的，甚至包括学计算机的，什么学艺术的，组成小组按照一个有限的、实在的目标去努力做出一件事来。几件事做完了，你就毕业走人。 那也就是说，他是有一个项目在的。你来学习就是完成项目。 那个方向是一直不变的，老师牵头的方向不变的，但内容要变。他不关心你是什么学什么的。但是把那东西做出来。东西做出来了，但前提是那东西这世界上没有的。做出我们世界上没有的东西来，就是顶级的。所以 Media 实验室到现在为止都不被我们公认为顶级的。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团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雏形啊，因为您这儿有各式各样的人才，然后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是，我们也是正在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现在您的整体的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老师有16-17个。然后这个实验室吧，学生现在不说嘛，大概是50到60个研究生。但每年都固定是大概这么60-70人的队伍。 那么这些人都是怎么进来的？是您挨个选进来的吗？ 不是，大家集体嘛，有面试啊，有考察，甚至有些保送过来的，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您还没有那种说我看好这个孩子的潜质了我就把他要进来，还是那种进来然后再培养的，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吗？ 还没到那种这个特别好的阶段呢。 那您对进入您团队的这个同学或者孩子来讲，您最看重的是他身上需要有什么样的潜质，让您觉得这个孩子可塑之才？ 其实我们经常不关心他是学啥的，关心两件事。第一个，你是否有感兴趣的东西。第二个，你感兴趣的东西跟我现在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多少，你得明白。可以做可以不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做你感兴趣的东西。但你要把那东西做出来。别今天试一下明天试一下，就得一个专注。第二件事，有兴趣的东西，其他事情都好说。 那还是很宽松的。 是。 那比如说这个孩子进来之后跟您说，丁教授，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您是完全可以放手让他去做的。 对，但我说给你一段时间，必须有个结果。不能说今天说做这个明天说做那个，或者说这是三个月过去了还一点结果没有。 那您要实时的去考察他的这个进度。 对，这两点就有了，其他事都好说。 那么现在这个团队当中有这种孩子然后小项目在一个进行吗？ 有。有，我们很多博士自己在做自己博士论文写的这个学术论文，同时参与很多项目的。甚至说带着很多队伍去做这样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也是他们自己锻炼的一个过程哈。还有一点就是在这次访谈之前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就是说当时我看到你介绍您的文章当中有那么一句话，说您在接到这个北京八分钟这个表演的时候，您说这个应该对我们团队来说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您是说过这样的话吗？ 是 吧。 我是觉得我的判断是这样一句，第一个呢，因为时间很短，奥运会那会儿大家知道开闭幕式加在一块的时长是几十个节目， 对， 这只是一个节目 八分钟、 但是呢后来我一了解出就有问题了，八分钟首先是由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出现，第二件事呢是代表着后面所有这个几年的冬奥会的一个亮相，因此呢这个活动，而且再加上艺谋导演这次创意是以人机交互，虽然只有24个运动员24块冰瓶加了一块48个活物嘛，我说48个活的48个活的对我们计算机能力来讲你怎么做做完天了它经过做多少我都可以，但是呢其实后来发现在冰雪环境底下去现场的环境恶劣，甚至包括那些运动员啊都忍受零下20度左右，包括我们都工作在那环境底下去，甚至这帮老师学生也都挺吃苦的，觉得还是挺艰苦的。 而且我跟您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电视转播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啊这是大熊猫啊还有这个轮滑运动员，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以为这完全是机器人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真人。 真人，对，真人 做的。就是他整齐的呀，整齐的，真的就以为是机器人，然后被操纵在这样做这样的表演。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都是真人。 但是因为那冰屏就是那个底座和那冰屏啊，那两件事儿加上它内容变化和人的配合，那个确实是很要功夫的。 很要功夫，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屏幕。 对。 然后后面那应该相当于隐身人。 音乐在跑着，时间在走着，然后呢我们叫地头嘛，那么多大概上百个投影仪打到地面上的那个影像，和人的配合，和那机器人的配合，这三四个要素放在一起还是挺难的。 所以说北京八分钟看来不是一次驾轻就熟的一个演练了哈。 那么导演有新想法，确实导演 有新想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说在每一项新的挑战面前，是不是都能够推动我们的技术向前更进一步？ 这次我觉得我们的收获就是原来人机交互可以这么做。第二件事呢，其实还有一个挺严酷的事，就是说这次我们不是主场。是我们到韩国那个零下20度左右的，而且是别人的演了半天的台上都不知有啥地方去演出，能够保证这样的这个演出效果，其实难度真的挺大。当然这里边技术的话，未来的技术走向能看出来，真正的技术在表演现场用的越来越多。 那也就是说以后可能像这种表演啊这种技术，可能无论是小的或大的，它会成为一种常态，是吗？ 对。 那如此看来，那这个人才需要的应该是大量的。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是全国独此一家的这么一个交叉学科来讲，肯定会捉襟见肘吧。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变啊，这个其他专业，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学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这个相关专业的传媒啊、艺术啊，对吧？电影制作呀、影视啊、舞蹈啊， 都在做吗？ 都在变化。 嗯， 这我们都有点了解，就是学科在往前走，其实跟我们这学科理念相同的很多相近专业也都在这么做。 嗯， 只不过是我们凑巧我们叫它数字表演仿真了， 嗯， 别人不这么叫而已。 嗯， 但第二件事呢，也是说未来几年其实能看到游戏、影视，各种各样的实景演出，对吧？室内演出和主题公园演出，甚至包括文化主题演出，这个活动呢，现在看来是呈现一个这个怎么讲，既分化又集中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所用的技术不仅仅是要像以前一样拼人海技术了， 嗯， 现在拼的是更多的是高端技术， 嗯， 现场的这个人机紧耦合，人和设备和机器之间是一种紧耦合状态， 嗯， 呈现出来内容就更好看。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在发展这项技术，那您觉得以后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比如我们一些新技术啊、新概念啊等等，怎么样能够继续在这个领域保持领先？ 我们以前是其实偏软东西做的多，对吧？算法、图像，未来我们可能说加入更多的硬东西，软硬结合。 硬东西指的是什么？ 硬东西是其实指这样，可以简单说吧，机器人就硬东西， 对 对吧？真正的机器人，我是指，不是说在场上走秀机器人，是真正能表演的机器人。那里软东西就埋在硬东西里去了。那么比如说在现场的一些类似魔术一样的表演，材料的这个基因化设计，然后呢这个灯光舞美的紧密配合东西，其实未来表演里面这么说，不是简单的灯光加舞美加表演行为一个捏合，未来是紧密耦合的。从这方面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技术可能要往前走一大步。 那我再问一个我好奇的东西哈，就是说真正能表演的机器人，那未来它会真的能够代替演员吗？ 这个我觉得这是看你主创意者的这个想法。 嗯， 全代替也可以。 嗯， 但效果不一定好。 全代替也可以 啊，效果不一定好啊。 是， 效果要好的话，如果是最好的方式，就跟这次八分钟一样，是人机结合的。 嗯， 当然呢，能让你觉得人不是人，机器不是机器，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了。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学科哈，现在呢，应该说是每个大学可能都有相关的一些专业哈在做，然后再培养人才。现在我们国家如果说它要支撑我们的创意产业来讲哈，应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么，这个市场的需求的缺口现在是多大呢？ 这个缺口怎么讲，是人才吧？ 嗯， 其实人才缺口呢，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是说文化创意人才缺口， 嗯， 现在最大的是人工智能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 因为软件行业从大软件角度来讲，现在大概我按照我们测算，7万多亿到8万个亿了， 嗯， 这个数据已经很惊人了， 嗯， 你从几百个亿干到几万个亿， 嗯， 但是呢，数字创意这个产业，你要是说从升级换代角度来讲，它的智能性、它的网络虚拟性，其实现在看游戏产业已经过2000亿了， 嗯， 电影票房是500多个亿， 嗯， 那么往前走的可能性都大得多， 嗯。 但现在需要的不是说需要一般人才，中国每年毕业的学生也几百万呢。 嗯。 但是呢，专业有，学生有。 嗯。 但满足实际真正需求的人， 嗯， 这个缺口我认为从来都是大的。 嗯。 你包括人工智能，那缺口都在50%以上。 嗯。 对吧？你毕业生的供应量远远不够。 嗯。 但这里面咱也明白，真正少的人，真正管用的那些顶尖创意人才，是不是学校能培养出来的？一定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 嗯。 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跟很多这个包括很多行业单位一块合作，把在职人员的培养，更好做一下。 哦，您觉得像在职人员的培训，应该说对这个市场来讲更重要。那现在很多大学可能其实它也是瞄准了未来的一个方向，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哈。当然，您说现在专业当中，我去报人工智能专业可能还没有，但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其实。都是有的了。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进入大学选择相关人工智能专业的这些同学，他一定要去找机会在具体的项目上、实践项目上锻炼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在毕业之后。 凡是已有知识都不能成为你的立身之本。 嗯。 真正立身之本是你那个能力。 嗯。 所以这个能力呢，往往在学校里面只能培养一小块，大多数在我这个实践中做。 嗯。那可能对于学校来讲，这任务会更重。比如说像您的团队，你可以给学生提供这样那样的机会，那么其他的大学的这个教育必须要把专业和实践结合起来， 不能让老师拍脑瓜去想题目，应该从导演这拿题目，这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我们刚才说了哈，从1993年到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呢，您是跨越15年啊，取得了一个大家可以瞩目的一个成效哈。那么从08年的奥运会再到2018 2018年这个平昌奥运会，其实又近10年过去了。那么您和您的团队，您觉得这些年来最大的一个成长是什么？那么这个成长和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有哪些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从技术水平角来讲，不敢说有多大的变化。 嗯， 但是呢，能够坚持配合北京市国家某些单位，甚至包括导演们坚持做下来这件事儿，是我们一个特点吧。 嗯， 就水平涨多少，我其实说心里话，我们不敢不是夸不夸自己，不敢说。 嗯， 但是这十年以来，重大活动， 嗯， 甭管是高也好，低也好，对技术要求高也好，低也好， 嗯， 我们都去做。我们认为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个贡献，也就是说参与上实践是很重要的。 嗯， 当然你要再说一句话，就是交叉学科2008年教数字表演，2018年还叫数字表演，还能继续往下再做，比如说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数字表演， 冬奥会， 这个也算是我们一个坚持吧。 嗯， 一种坚持。 那么从这个某种角度来讲哈，就是这个领域可以说现在您是国内顶尖的了。那在国际上面，现在您的这个团队的响誉度如何呢？ 国际上这样的有一些机会要去做，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校的老师学生，每年的固定周期有限， 嗯， 所以呢拿不出时间去做。但是国际上的事情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在这个影视动漫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真正的这个产业行业里边的事儿做得多一些，跟市场的内容跟国内有很大的不同。 嗯， 包括大家能看到奥运会上人家那些这个要求是松耦合的，我们的演出要求是紧耦合的。 嗯， 我们是要求万无一失的。 嗯， 人家那块儿很经常出事儿，所以类似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这些技术。当然另外还一件事，也是我们这是军民两用技术。 嗯， 其实不做这些东西，我们照样有固定的内容再往前走。 嗯，那您的这个身份哈，现在大学教授，然后带领一个这个科研团队去做这个重大的一些项目，未来您对您自己的这种身份转换有什么样的设想吗？ 我觉得这个如果再做3-5年，有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国家级的一种平台，连人才培养带这个技术体系带这个对外服务都能具备的一个综合性这样一个平台。 嗯， 这个平台呢，当然我们也在积极争取这个国家政策的扶持，学校也给我们任务了，这个把过去十几年以来拥有的东西再升一大格。 嗯， 这是想这么做。 好，那我估计未来您会更忙啊，每一个项目可能都会带动这个相关技术不断的在向前进步。我们可能作为普通的观众来讲，就会从每一次的大型的表演啊等等活动当中看到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团队带给大家的一些更精彩的内容。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哈，大型的系列报道。那么如果说让您用一首歌、一句话或者是一首诗来做一个总结，您想选哪一种呢？ 我印象中78年我大概是上小学的，今年可以上5年级了，79年上初一。 嗯， 那么这样84年高考上来，其实从84年高考来，第一年就在北大发生了一件事儿，对吧？喊出“小平你好”来。 嗯， 那次那个游行嘛， 嗯， 那个就是那个我忘了是叫11嘛，11次游行，我没去成，一个班挑2个人，我没去成。从北大上学到这个北京这个教书，这个历史里边，你要说歌的话，其实各种各样的歌挺多，也没有说特别印象深的。 嗯， 到现在为止，我在听下去以后，心里边。能够翻几个番的， 哎， 你知道你都想不到是哪个曲子。 您说《 红旗颂》。那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曲子好听， 嗯， 第二原因就是09年国庆，我们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11那天当天，陪着所有群众游行， 嗯， 前面是仪仗队， 嗯， 国旗班，因为每个小场练的时候啊，都是以这个曲子作为第一个曲子， 嗯， 他的曲子一起，步伐怎么走，然后呢方阵怎么走，花车怎么走，大概是白天晚上折腾了好几个月，说现在就这个曲我听不得都。就前面那个发一起， 嗯， 那这个前面那个仪仗兵啊，就开始迈着步举着国旗往前走， 嗯， 这个声音特别，一想起来都那个心， 还是有一点热血沸腾的感觉，或者说心里会咯噔一下的那 个 感觉啊。 其实那 个 曲子有变种嘛，有交响乐的，有什么歌曲的，但是真正就是那个那年国庆，其实我这有张纸能签，你们站现在看留看，国庆60周年，那个仪仗队踏着步往前一走，就是那红旗颂。就那曲子受不了，真的，我们的很多团队里面的也说，那红旗颂一起，都受不了。 一曲《红旗颂》，眼里就闪动着对你的深情，一份份虔诚，一份份庄重，一个信念和我的理想重逢。 对，就是 你还可以用一句话。 对，这一句话呢，我也想了一下，其实是这么说吧，我们平常看专业书看多了，我经常是两三天就看一本书，但是呢，印象深的书就是金一南的书。因为呢，首先是这个金将军呢，他的书是这个代表国家民族励志的。最近这几年书里面，就包括我们当书记也好，当做党员活动也好，这经常讲的一本书就是《苦难辉煌》，那是我总结历史。你要针对这个改革开放，尤其包括现在形势来讲，就他新盛那本书写的两句话，人战胜敌人有两次，第一次永远在心里，内心的强大能够决定你国家民族，内心强大能决定你自己未来的发展。这我觉得这话我特喜欢。 接下来您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对您自己啊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觉得这个从改革开放40年来看，中国的未来虽然可能有一些困难和波折，但是呢，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这个大型活动、主题活动、1000次体验，所以我的个人感觉是，从理工大学来讲的话，我们叫延安跟军工魂，我们是一个是有情怀、有能力，第二件事呢是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前景，无论是技术，无论是说经济也好，国家发展也好，包括两个百年梦也好，我们都一定会成功的。 天地人家国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我们节目的相关访谈详细内容，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我们将为您做及时推送。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史家小学校长王欢，一起来听听他的求学和成长故事，感受祖国40年的发展变化。稍后带给您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让我们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明天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山河秀美，锦瑟韶华，祖国之秀，在炊烟，在起云，在皓月繁星。祖国之美，在山川，在江海，在日月辉映。一方泥土，一寸霞景，洗涤过时光，澎湃在心间。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与您一同品鉴经典，诗赋中国。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的国庆假期中，我们将通过系列诗歌经典带您领略祖国秋色山河。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前诗醉在山水风景，醉在与民同乐。《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传世名篇，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却包含着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为何作者正当40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饮少辄醉，种种表现所谓何来？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6-7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明，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康震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和诗词，是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担任中央电视台汉语桥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亭记》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篇散文。首先，这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醉翁，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欧阳修啊是个老头。实际上当时在写《醉翁亭记》的时候，欧阳修还不到40岁。这个古人呢，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代人总喜欢把自己说得更年轻一些，但是古人呢好像不把自己说老点儿，就好像没有身份地位一样。你比如说苏轼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当时他写那首诗的时候也不到40岁。那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的时候也不到40岁。所以我们大家首先在读《醉翁亭记》的时候不要感觉到是一老头子写的，错了，这个人啊还不到40岁呢。《醉翁亭记》里边有好几句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譬如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幽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又说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得之心而欲之酒也。我们现在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个好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别有用心。他说东的时候肯定的意思是朝西去的，但是当初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哪儿呢？在乎山水之间也。那么他看着山水是得之以心而欲之酒也，也就是说他写这篇醉翁亭记是有特别的目的。

生相约爱永远。 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